前某个下雨的夜晚，吴青峰，苏打绿的主唱，在听完了他身边朋友失恋或者是恋情没有办法推进很纠结的时候和他诉苦，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正像歌里面所唱到的，雨停了我还在这里，受伤了谁都会哭泣，哭完了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等着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毛病，但往往人陷入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就怎么也听不进去。如果别人说什么你都没有办法一下子茅塞顿开，那我们尝试着让一首歌来告诉你，这世间有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既然是一个人，大家又很怀念当年的爱的更久点，所以自动就会生成点歌模式。大家又很喜欢拆盲盒，所以今天晚上还是音乐之书盲盒点播。我们依旧为你准备了两张专辑，每张专辑当中各有12首歌。这样看来呢，你可以点播 A 专辑或 B 专辑当中脑海中立刻生成的那个数字，但是一定要写下来，今天晚上你想听自己的心声或者是祝福是什么，然后告诉我，让我来帮你安排一首歌。可能这歌曲当中就藏着一些想对你说的话。下面这首歌让我们送给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的默默吧。我们一起来拆的是 A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 摇晃在无垠的星海，分不清是水或天上，夜空它问我要去哪儿，不回答，我知道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蒲公英开了，淋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因为永远我会去到你方向。即便浮云昼夜星空，只因你我唯一的远方。繁星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落，成为你的翅膀，而我随你降落。 最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要到达幸福的彼岸，在这艘船上我们是要努力的航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船》，我们把它送给像默默一样哈喜欢林宥嘉的朋友，因为如果他来的话，第一首歌自然就是林宥嘉的，所以我也把它送给默默，还有好多好多在星期五的晚上会抽空来听节目的朋友，当然更要送给周一啊到周五，只要有空想起来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定会选择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男左女右的朋友，这份坚定和默契，我们已经在一起彼此拥有了14年。九月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而且这个星期还挺特别的，大家过了中秋假期之后呢，这周明天休息一天，星期天就要上班了，因为又将迎来国庆假期了。想想即便有点累，但是依然会觉得很有盼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下面要拆开的是 A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这是听友抱着喵的恰克他要点播的，他说我想给奋斗在一线的巡查同事们一首歌，今天下雨又是无眠之夜，加油养护集团的同事们辛苦了。确实哈，在这里要特别和大家预告一下，市防汛办提示，24日夜间到25日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道路湿滑，请您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到山区、涉山涉水的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要确保安全。A 专辑当中第六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现在还有多少？这首歌的歌词我特别的喜欢，它是由王雅君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可能尤其到了雨天吧，就会想起那一句，折纸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可能有些很冒险的梦最终也没有办法成型，但是如果不去做一次，你怎么知道这一生还有多少想不到的精彩呢？所以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只有这一辈子。来，下面继续拆盲盒。这首歌呢是来自桂芬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每一次念她的名字都会觉得很可爱。桂芬给我发来悄悄话说，我想拆 A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梁玉莹小可爱。是梁玉莹啊，小可爱。她说我第一次为她点歌，想告诉她，有些情怀历久弥坚，有些约定一直记得，也在全力以赴，在每一个彼此看不见对方的日子里，我们栩栩生辉。我还在，我相信你也还在。这首歌《美丽心情》。 下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就是因为不美丽的心情时常会有，所以这美丽心情就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美丽心情是来自刘惜君。但愿点播这首歌的桂芬和你的朋友，在2021接下来的99天里会有更多美丽心情的时刻。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特别版本。这首歌呢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很想点播，他说这一周真的好累啊，送我一首歌让我放松一下吧。你看 Layla, I am in love with you Layla, I'm coming up every day now, so my strength with the way come with me Layla, get on your stuff and we'll break out, baby I know what to say now, but I want you放送的一首歌，蕾拉，带给每一位啊。本周觉得有点累，然后呢，为了迎接国庆假期，还要忙着加班的朋友们，辛苦啦！要拆开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这是 A 专辑当中的第十首歌。老朋友袁小福说：“我送自己一首歌吧，快过生日了。虽然这一年过得跌宕起伏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和人。”但是过得充实，有自己爱的人，有爱自己的人，能在一起就很幸福啊，愿爱一直围绕我们，后来的我们。五月天在祝福你。 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甘心啊，或许心痛啊，然后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星火，所以我爱过，在角落天空海阔，不害怕折磨，因为热爱才值得。风雨过 来自那英和王菲演唱的《生命之河》，这首歌呢是老头子舍得这位听友要送给即将要做手术的岳母，希望病理乐观，早日康复。如果结果不好的话，也希望妈妈坚强一点，我们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爱着您。这首歌《生命之河》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预兆。生命之河虽然蜿蜒曲折，但是它会延绵不断，它会波涛汹涌，它会让我们在其中感受着无尽的变化，这变化中也充满着各种情绪的变化，一定会是虚惊一场。祝你的岳母早日康复。继续来为大家送歌，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也想点歌的话呢，今天晚上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是不刚刚过去的37分钟都没有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依然看到了很多新朋友，比如说小星星，他说我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纪念一下我第一次点歌。那我也要和你握个手，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第一次点歌的重要的事件放在了我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的音乐盲盒中。希望这首歌里面音乐之书所要对你说的话恰好吻合你今天晚上想祝福自己的内容。辛苦啦小星星，这首歌从此以后有了你的名字，晚安歌。 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 还能睁开眼睛，希望就能够看见的。虽然步伐是少了一点，但我一定会走向前。幸福得更努力一些。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 点歌的朋友，你看是不是点歌节目很神奇，一下子就唱到了你的心坎里。小星星这首歌呢是来自 SHE 当中啊，现在已经做了妈妈的唯一做了妈妈的 Selina 不是 Hebe 不是就是 Ella。 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说是 Hebe， 其实是 Ella。 这首歌就叫晚安歌，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其实很像是为一周以来为男左女右一直助力的风吹麦浪，他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送给自己，愿自己好好的生活，坚强面对一切的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停止哭喊追究失去了什么，突然领悟得到什么，是一路困惑逼我反省思索，最期待什么感动，愿意忍受那种沉重。想懂得一天熬过冷脸，却成为晴天，总有阳光在眼里跳跃。想懂得落叶漂流荒野，却成为花园，让凋谢与盛开有关联。生生不息，遗憾都是纪念。 像我，却没我的懦弱。从噩梦挣脱，被你握住的手，和记忆同样暖和，不是少了。 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懂得雨天》，送给我们的老朋友风吹麦浪。不管你在经历着什么，希望这首歌，愿你能够懂得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天气，就像你新的天空中有各种各样要面对的状况，你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它熬过。晚上9:46，继续今天男左女右的特别版。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尤其在晚上9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2020之前的某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在晚上9点，我们就是在点歌《爱的更久点》。当时就说了，虽然我们暂时分开，但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人生不要害怕改变，因为你不知道改变它藏着多少的生命的伏笔，也许还有更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因这改变而到来。下面这位朋友非常的有诚意，他写了很长的小作文。想一想，如今你一天当中非工作状态，只是一种个人的记录，能写几百字呢？听友鹏鹏儿说，我想拆 B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几年前我跟两个特别欣赏的男孩加班到凌晨，忙完工作无意间说，你们辞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我，要联系。去年其中一个离开，最近另外一个也离开，留着念想的那种其实是满满的祝福，觉得他们无论到哪里都是耀眼的光，都会生活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都不是处理关系的高手，中间碰撞使得我们现在都是默默关心这些老朋友，中间的链接好像有长长的距离。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相聚，让关心可以面对面。送给两个聪明善良的大男孩一首歌，这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下面这首歌。愿老天可以给你们这个机会，大家在一起可以享受着重新开始。看来 CD 机似乎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感情。这首歌我可以先提前揭晓，是非常好的寓意，叫等一个晴天。你看我们经常和朋友约会的时候会说，哎，有空聚一下。好啊，一定要找时间。但这个找时间我们好像很少约一个下雨天，多半都会是 今天天气不错啊，我们出去约一下吧。所以等一个晴天，愿你和这两位非常有感情的老同事能够在一起相聚。其实人怕见面，一见面有好多事情，尤其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 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握紧一点，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握住雨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就听见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情了就看得到永远。阳光在 晴天，祝你们可以早一点线下重逢。请相信啊，真的感情是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不愉快呀，或者是一件两件的小事就真的两散了。有时候人，尤其是特别在意感情的人，会有一点玻璃心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你很注重彼此之间的这个交往的时候语言量啊，你很害怕成为那个不断的发很长很长的东西，但是对方给予你的回馈可能更加简洁。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 只要你自己真的想表达，不是为了告诉对方表达而表达的那种文字，其实无论多少都 OK 的。对方如果在乎你这个朋友，他其实是愿意看你写到的心里话的，不用那么纠结。好的，晚上9:54了，也要拆开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这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十月北方寒，想点播 B 三送给小雷姐。不知不觉我们认识一年了，谢谢你在这一年中带给我的温暖和关爱。明天见面，我要送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青春它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渲染错爱，只是为尘埃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三首歌，孙燕姿《天使的指纹》，十月北方寒，哎呀，这是我最喜欢的《天使的指纹》啊！你看，上天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特别版的《懒左女右》，快点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懒左女右》。 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走走走，跟我走。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节目主持人白洁，9月29号在北京首创奥莱与您如期相约，知名主持带您逛奥莱，开启首创奥莱国庆嗨购7天乐，满千返百赠礼金，抽黄金，折上折活动应有尽有。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跟我走吧。

说完，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你微笑因为我盛开，要谢谢 这首歌就是 B 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歌，谢谢爱，也谢谢这位听友对节目对广播的爱，但要特别提醒你要注意休息，他说自己真的是全年无休的在工作，也是很有斗志的一位听友，在年轻的时候的确要奋斗，尤其是在30到40这十年当中，它可以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十年，确实应该埋头苦干，但是也要注意休息，每周休息1到2天还是应该腾出时间吧，全年无休这个确实有点太劳累了，希望你能够调整一下，也祝你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你追求的幸福的路上能够越走越踏实。这里是特别版的男左女右，如果你平常听都知道我旁边会有一个男左，周一到周四是夜签，已经14年多了，还有一个周末星期五该出现的沉默，但他因为白天时光里还有其他的工作，而且这周呢他出差了没有在北京，所以今天晚上就我自己来陪伴各位，大家已经习惯了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希望能够回归19年前，应该说是19年中啊，一直在帮大家点歌做点歌节目的习惯，所以我也很愿意默默星期五没有光临的时候就来帮你送歌，还是音乐盲盒，我们在手头为你准备了2张专辑 A 专辑和 B 专辑，那每张专辑当中各有12首歌，但我其实也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来听节目的朋友他该怎么参与其中呢，所以如果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会有很多小伙伴来告诉你现在还有哪些歌曲没有被点播，或者你就盲点一个啊，如果过了就过了，如果没过呢咱们就可以听到了。我要欢迎一下很多今天晚上第一次光临的朋友，孤单灿烂的阿怪，他说我之前都在别的平台听，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我反手就是一个加精，加精就是可以给你加分了，而且在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中它有一个粉丝榜，根据大家来收听啊，每天到达或者转发等等等等一些参考指标来给你几道杠，目前我看到在6道杠的队伍当中已经有6位朋友了，而且还真的是3位女听众3位男听众，加入我们男左女右的粉丝榜，这样的话明年我们15周年的时候人数到达1000人，我们就可以定制收音机了，还记得10周年的时候那一台收音机吗？如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的话，现在咱们每天攒1块钱差不多啊，如果1块钱好像很难攒到啊，我的意思是好像很少再有这个1块钱的纸币在身边，那你就定期吧，每天为你的这台男左女右15周年收音机啊制定一个计划，根据你的情况到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要来参加聚会，希望到时候见到你。当然大前提是我们的疫情控制的还像现在这样的好，大家都接种过疫苗，一切都允许的话，到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五年一聚的。继续为各位派送祝福，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A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说，希望雨水明早可以结束，预祝明天的活动晴空万里，一切顺利。无名8059，来自梁静茹的新歌。 也有遗憾，就像抓不住的光，慢慢消散。可我要有多勇敢，才能直面暗淡？谢谢你用心陪伴，叫我释然。黑暗中看见一束光，绝望的我找到了方向，迷惘的生命被照亮，尘埃中孤独倔强的绽放。我迎着风找到太阳，我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年消失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首新歌《再见少年》，一下子让你想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事情吧。这首歌呢，带给明天要参加我们台娱乐最王牌活动的听友们， 希望活动开始的时候天气就开始好了起来。同时呢，也希望每位朋友哈，爱听广播的朋友，你的心里住着的那个少年还有少女从来都不曾离开。这里是特别版的男左女右，虽然没有暖文章，没有冷笑话，没有叶谦啊弹唱，但是还是有特别的点歌。如果你想点播的话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刚刚不是说明年会定制收音机，从现在开始攒钱。嗯，我算了一下哈，特意算了一下，距离明年的7月16号我们的15周年纪念日还有295天。如果一天存下1块钱的话呢，就是259块钱；如果一天存2块钱的话，就是590块钱；一天存3块钱的话，就是885块钱；如果一天存4块钱的话，就是1180元；一天5块钱，就是1475元。想一想，真的是积少成多啊！所以我建议你，每天攒5块钱，这样到时候你不光可以买收音机，你还可以给自己再置办其他的一件东西，因为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是得到了利息一样，你觉得怎么样？当然这个呢，你可以自己的各种方式啊，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储蓄罐也好，或者是一个小定投也好，总之呢，你可以到那个时候，当我们把收音机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笔钱对我来说是有负担的。我们为它而准备，因为它也是我们渴望得到的，双向奔赴，好吗？嗯，这件事情我已经记在心上了，也会去着手努力。愿我们一起的努力可以让这件事情会比10年前那一台更好，甚至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联名。但你放心，不会让你花费很多的，一定是一件可以在家里摆着也好看，让你永远记得和一档节目有关联的东西。 轻轻的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深，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 有时候城市很大，让你感觉像迷宫，但其实爱是一个方向，或者说有一种你喜欢的声音，它也是一种追寻的方向。可能北京乐广播陪伴你的时光里，它就是你迷宫当中的一个指路标，你会顺着它走到了你想去的美好地方。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很可爱，帅本本要快乐哈。他对刚刚到聊天室的听友说，新朋友都要经常来这里啊，这里可好了，又可以听到节目，又可以和很多热爱生活心地善良的朋友相互交流，美好且治愈，有啥不懂的问题直接问就行了，真的很好。我一直以来也很喜欢这里，虽然我很少发言，因为直播的时候又要看手机，这在过去13年的时光里是不曾出现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新浪微博，大家就是在电脑上，我都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我们那时候还是红人，还有小树啊，5年的时间真快。我们又要谈定制收音机的事儿了，刚才好像有点跑题了哈，偏楼了。大家都在聊能不能定制大一点啊，这个颜色啊，款式啊。放心吧，在审美这一块儿，男左女右还是能够卡住的，请相信我们。 又跟往事邂逅，落笔心头，是欠你的问候，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人海路口你孤单了多久，星空宇宙我习惯了漂流，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今天能否约定一字一句说给你听，想回答的回答的问题，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是我在为你而重拾的光阴，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证明，我想找回想找回是你，那守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

伞着雨夜着月光，被阳木燕子被拉着， 特别喜欢这首古香古色中国风的《雨下一整晚》，虽然已经过去11年了，但这首歌怎么听都会在下雨的晚上带来无尽的好的舒适的感觉。这首歌也是强强联手啊，周杰伦的老搭档方文山、钟兴民呢，也曾经因为这首歌的编曲获得过最佳编曲奖。整首歌当中有太多元素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背景音乐当中加入了二胡、金鼓、古筝等中国的乐器，周杰伦的演唱呢也会有这种像京剧吊嗓子的唱法，很有特点的一首歌曲，在下雨的晚上再次和你分享。22:36，大家点歌点了一个半小时，有一点累了，那不妨现在呢，我看到哪些点歌的朋友或者是接下来还没有被拆的歌曲，我就会把它送给你。张缓缓2599，这条我要截图给叶谦看一看。我相信你是也喜欢叶谦，大家之间呢就是太默契太有感觉了，所以留下这样的留言不会觉得不礼貌。他说雨夜和爱的更久点最搭，来自爱的更久点的老粉丝，所以叶谦不在的时候也挺不错的。哎，东城区的叶谦都没有办法给你弹吉他了。带一首老歌吧，既然你说是点歌节目的老听友了，下雨天的晚上重温这首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漫步蓝色街灯渐路，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因为今天还剩了挺多，大家呢可能也记不住了，不如我们就直接来拆盲盒。这首歌呢，我要带给留言给我，也是写了非常走心的一段话的孤单灿烂的阿怪。我的人生读卡器可能坏掉了，这一年过得好不容易。从过年到现在，一直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妈妈生病了，工作不顺，想跟闺蜜见面聊聊，可因为疫情一直见不到。总想快点把这一年过完，可日子还是这样不紧不慢，一分一秒的过，一切应该不会再坏下去了吧，一切应该都会变好吧，一定是的。 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迎上去迎上看迎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念，不会梦，回不了头。 如果你正被生活给揍趴下了，请相信还有一股力量叫触底反弹。有一位知名的企业家说，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看他站在顶峰，而是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生活如果已经到了最坏，请相信他不会再往下坏，他应该往上弹了。我们就是在等待自己能够熬出这个低谷的时间，请你坚持住。 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 想在奋斗的人们。今天晚上男左女右本周的陪伴接近尾声了，谢谢在聊天室中的很多很多的听友，你们的点歌单我都看到了，也尽量的满足了很多朋友。如果还没有尽善尽美的话，我们还有以后，还有接下来的时光。那今天晚上呢就要到这里了，想特别的跟大家说，关于明年7月16号其实还挺久远的，不用想那么多， 刚才说的攒钱，其实就是跟自己的生活加一点小乐趣。如果你常常说日子平淡如水，每一天和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那你不妨制造一些小惊喜、小确幸，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让你的日子有所期待。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不是常态你听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而是我希望大家常常会有微笑的理由，所以最后这首歌就叫微笑的理由，送给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朋友。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相伴，我现在有时候在下午时光里还会做一档节目，虽然是一天中的三个小时，但我还是很享受我的广播时光，也谢谢你陪伴我的广播时光。晚安。 个起点，用温暖的双臂做你堡垒，让黑夜不漆黑，我们用汗水盖新花园，看孩子依旧天真无邪，那美丽的心也长出花蕊，才体会世界多美。点蜡烛许个愿，爱从今天起飞，说好要敞开心去面对，把过去的回忆留给昨天，今天起要梦更甜。小宝贝不气馁，我们围一个圈，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在有爱的世界不孤单疲倦，一辈子不离开你的身边。我们用微笑代替眼泪，用爱画出另一个起点，用温暖的双臂

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